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为您播出潮起四十年系列节目。今天请收听严京明的散文《当代文学发展三大新动向》。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德国剧作家沃尔夫的剧本《马门教授》改编的戏剧故事。 首先请听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严京明的散文《当代文学发展三大新动向》。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中国文学最大的特征就是作家队伍庞大，文学作品丰富，艺术风格多样，甚至文学出版、发表、发布的渠道、读者的阅读选择、欣赏方式都有很多新样式。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的中国发生了千年未有的巨变。当代中国全面开放、权力改革的进程中，出现了太多值得作家书写的人物和故事。中国作家的创作题材领域越来越广泛，历史题材、国际背景、玄幻穿越、科学幻想，无不形成一个又一个的热点。但其中最受关注的表现对象，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革，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呈现出的生活画卷和复杂多样的心灵情感，其中也包括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喜怒哀乐。中国每年出版的近10000部长篇小说以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大量作品中，表现现实中国的作品是作家创作的主流题材，也是读者最为关注和追踪的创作领域。中国作家协会每一年主办的文学大奖也都把鼓励现实题材创作作为一种倡导。文学作品常常要借助想象力来完成，传统的中国文学作家的想象力无比丰富，无尽的想象及夸张的表现手法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实践传承。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公众的文化素养普遍提高，文学想象力的内涵也在发生历史性变化。有一个现象值得特别关注，科幻文学近年来在中国迅速崛起。科幻文学不同于一般的科普写作，也有别于传统的文学想象。科幻文学创作中的想象是基于科学知识，渗透着科学精神的想象，是作家努力用科学发展的成果、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对世界以及宇宙的未知领域进行遥想和追问，是对宇宙未来和人类命运攸关的诸种问题的探索和思考。读者对科幻文学的热衷，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传统文学界的认知和预想，科学精神深入到作家内心，成为其认识世界与人心的重要资源和出发点。这种科学与文学的结合正在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新现象。在更多并不标注科幻文学的文学创作中，我们也注意到各领域的专业知识正成为许多文学作品叙事时的借力点。比如网络文学曾经经历过玄幻、穿越等等无边的想象和描写，今天的网络文学作品有许多是对不同专业领域的描写和表现，其中交织着相应的专门知识和文化，作品因此具有了基于文学性的更多的认识价值，并格外吸引读者的目光。其中涉及经济、法律、科技、中华传统文化、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等等，读者从中获得的收获至少是双重的。 即使在传统的散文创作领域，主题性、系列化、知识性的写作现在也颇为流行。近十年来，谍战、悬疑小说在中国小说中颇受欢迎，这类创作也最受电影、电视剧创作界的追捧。谍战小说、谍战剧的长盛不衰，其中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作品中时有考验接受者脑力、心力、知识面的描写和叙述，是创作者和接受者在智力上的某种对话，接受者愿意也乐于经受这样的挑战。优秀的谍战小说还对接着重大的历史和现实主义，因此更具冲击力和影响力。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热情追踪已成往事，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社会的倡导和热潮也影响到了文学作品。小说家是讲故事的人，这句话这几年在中国文学界很流行，而且似乎文学批评界对此也未进行过太多质疑和争议，可见人们在审美上是如何想共同纠正往日之偏颇。中国传统文学的散文成就让许多曾经是先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也诚意借鉴和学习。我们所说的传统经典，既包含几千年中国古代文学，也包括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对经典作家的人生经历及其精神世界的理解，正在成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生活的热点。当代作家创作也自觉从中汲取营养，但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向过去回归。现代性，包括艺术风格上的当代色彩，国际视野，仍然是中国作家努力追寻的创作品格。中西如何合璧，传统与现代如何融合，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来臻于完美对接，但至少这样的融合的要求已成为许多中国作家的艺术自觉。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数量有近万部之多，文学期刊更大量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在中国，从事诗歌及诗词创作的人数以十万计，网络文学则更是一个难以计数的创作现象。与此同时，读者的需求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分化。繁荣发展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总体形势，但人民群众期待的文学高峰，能够代表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大作品，在数量上和影响力上还远远不够。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作家与世界各国作家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对外译介十分活跃。当然，这一过程中仍然存在作家作品影响力、传播力、有效性不足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各国作家间的密切交流，互鉴互学，共同创造文学新辉煌。好，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为您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德国剧作家沃尔夫的剧本《马门教授》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罗尔夫自从和父亲争吵离家以后，再也不曾回来。这天，家里来了一个不认识的青年，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脸颊消瘦，双眼布满了血丝，显得十分的疲倦。他就是炫工艾伦斯特，是来找罗尔夫递交传单的。艾伦斯特已经几天没有吃饭，没合眼了。母亲让鲁特拿出面包和香肠，艾伦斯特狼吞虎咽地饱餐了一顿，然后拿起了小包到另一个接头地点去了。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座高架桥的下面马路上，人来人往，不时的有冲锋队员走过。罗尔夫装扮成卖香烟的，机警的四下张望，瞧准没人注意的时候，迅速的把传单塞给过往行人。英格沿着马路从罗尔夫身旁走过，他对罗尔夫说，你散发几十份传单管什么用，我们手上有电台、报纸、整个宣传机器。罗尔夫阴沉着脸说，你们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真理。 英格半是规劝半是挑衅地说，不要执迷不悟，现在还有几个人相信你们的共产主义？ 罗尔夫坚定地说，不管有几个人，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这时候有几个冲锋队员沿着另一侧走来了，英格急忙拉着罗尔夫随着人流走去。在高架桥上面的马路上，卡尔逊和西蒙搀扶着马门教授踉踉跄跄地走来。马门教授脖子上挂着一块小木板，上面用黑色墨水写着犹太人三个字。他的西服被撕破了，衬衫被涂上了墨水，歪戴的帽子扯破了一个口子。他脸色苍白，神情沮丧，艰难地迈着沉重的脚步。在马门教授家里，卡尔逊和西蒙向艾伦讲述马门教授在医院门口被冲锋队员侮辱的经过。艾伦十分的气愤，他感到形势危急，他决定立即和马门教授到国外去。但是马门洛克断然地说，我不去。他怒恨交加，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而又无力自卫，像绵羊一样任人欺负和宰割，这样做人还有什么意思呢？自杀的念头油然而生，他的衣袋里装着一支手枪，准备随时结束自己的生命。黑尔巴哈带着一个冲锋队员来到了马门教授的家，他告诉马门教授，他以医院区监督官的身份通知马门教授，所有非日耳曼种族的医生和职工一律撤职，从此不准再踏进医院的大门。马门教授质问道，根据什么法律？海尔巴哈十分骄横地说，根据民族革命的法律，不允许犹太人再站在日耳曼人的头上。荒谬绝伦的，犹太人怎么会站在日耳曼人的头上？犹太人滚出去！德国是我的祖国，我有权利在这儿工作，明天早晨我照常到我的医院去。由于政府颁布了新的法律补充规定，补充规定说，为德国上过前线的犹太人可留在医院供职。马门教授又开始在医院工作了。这天早晨，马门教授和他的同事们照常来到医院，忙着做手术准备工作。已升任监督官的黑尔巴哈宣布说，根据补充规定，有五名医生和职工不能留在医院。马门教授，我命令您立即将他们免职。他把一份名单递给了马门教授。马门教授看着名单惊讶地说，西蒙也算一个？他没有上过前线。马门教授转过身来问西蒙，西蒙，你献过多少次血？ 六次，教授先生。 马门教授大声地对赫尔巴哈说，听见了吧，监督官先生，六次献血，一文钱报酬也没有要过，他的血是输进了德国人的血管里去的，这怎么能说他没有为德国人流过血呢？黑尔巴哈摆出了一副长官的架势，凶狠地说，您这是奚落政府的新规定。他随即转向西蒙，严厉地说，护理员西蒙，我命令您立刻离开医院。马门教授博士说，西蒙对德国人民做了什么坏事？ 你们好端端的把一个克己奉公的人赶到大街上去，这是卑鄙行为。马门教授最后气愤的在免职名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说，你们还漏掉了一个名字，外科医院院长汉斯·马门罗克教授。黑尔巴哈逼问他，马门罗克先生，您是不是拒绝承认政府的补充规定？监督官先生，政府有权要求人们服从他，但他不能压迫信仰自由，也不能够强令一个人改变自己的选择。黑尔巴哈立即走到一张小桌的前面，拿笔写了一张条子递给了卡尔逊。卡尔逊拿过条子，低声地念道，我们认定马门教授拒绝和新政府合作，因此我们决定不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黑尔巴哈直盯着每个人的脸孔，用威胁的口气说，诸位先生，你们可以签名，也可以表示同意马门洛克先生的意见。众人愕然，黑尔巴哈又用威逼的目光盯住他们，终于他们一个个的屈服了，都在条子上签了名。唯一没有签名的是英格大夫。黑尔巴哈问他，您是我们的党员，为什么不签名？英格冷冷地说，如果您这种行为是受党的指示，那我就不是你们的党员。赫尔巴哈暴跳如雷，命令卫兵把英格带走。他吩咐卡尔逊接任医院领导职务，让大家开始工作。医生和护士一个个的走进了手术室，马门教授也要进去，但是被卫兵给拦住了。他请求地说，我要工作，别的什么也不要。可是巴哈说，您要工作只有一条路，承认您刚才的错误。他把那张条子放在桌子上，然后走进了手术室。马门教授拿起了条子，看着上面的签名咒骂着，这些胆小鬼，懦夫。他狠狠地把条子撕碎，向卫兵的脸上扔去，并且迅速地从衣袋里掏出了手枪，对准自己的胸膛开枪了。开始巴哈和医生护士们听到了枪声，立即从手术室里走出来，看见倒在地上的马门教授，鲜血已把白大褂染红，连忙进行抢救。英格冲进来，俯身对着马门教授痛苦地说，教授，您不应当这样。马门教授用颤动而微弱的声音说，孩子，你应当走另一条路，在那儿你遇见罗尔夫，就请转达我对他的问候。说完就闭上了眼睛，大家默默地低下了头。黑尔巴哈要大家再签一次名，英格说，还用签名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 好朋友们，根据德国剧作家沃尔夫的剧本《马门教授》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作者很好地利用一个有说服力的故事，表现了在必须斗争的时刻毫无作为是一种犯罪这个犀利的观点，并以马门教授的被迫自杀作为结局，显示了强烈的现实性。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